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晚是除夕夜喎，廖伟棠。 是啊，除夕呢我哋要说说爱。今次呢就继续是啊曾鉴贤啦，咁同我哋傾呢佢嘅诗集。但係今次佢本其实苦集滅道呢本诗集呢，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下，咁其实有一半呢真係会同爱情其实係有关系嘅。你唔承认得唔得？我话咗系就系、是，咁真系有啦。同埋我系啲好好事之徒嚟嘅，我读嘅时候，我又会猜测，系咪入边有一个感情嘅完结啊，或者系点样嘅嗰啲嘢，系都其实大家都可能都会睇到同埋估估下。但系好有趣嘅一点咧，就系话，其实鉴贤嘅诗系好深情嘅，呢样嘢我好肯定吓。咁啊，好深情，但系当佢真正开张名义咁写到爱嘅时候，反而佢对爱又有啲颠覆喺入边，就好似呢首诗直接叫做爱嘅一首诗。 爱，那是旷野，无人游荡，没有纪念物。末日后无主的仆人们，敬拜时间，敬拜废墟。一如无爱的人失去眼睛，一如无爱的人不再需要眼睛，而我仍然是人，手掌割去光，臂膀就有黑暗，而我只能如山不动，落在水中，保持一身的完整。闷热的夜晚，无风，坐在最高的一道山坡上，无视万物，所有盲目的记忆，在身体、爱情与信仰都腐败之后，留下的只有牙齿，所以他们遍满野地。 啱啱听过就系爱，咁作者就系我哋今晚嘅嘉宾曾鉴贤。哇，呢首爱， 系啊，你有冇睇过人咁样写爱啊？我就冇睇过有人咁样写爱。其实首诗嘅形式上咧都几复杂下嘅。我唔知啊，鉴贤有冇刻意为之啊？但我自己睇佢入边系经过咗四重嘅转折喺入边。一开始我哋会睇到好多个无啊，无人、无主、无爱。即係當然無愛係重要啦，就係我哋前幾年我哋經常都講所謂無愛記啊嘛，即係話我哋呢一代嘅香港嘅寫作者係無愛、無愛記，而唔係以前嘅愛嚇。但係突然間去到佢我嘅出現嘅時候咧，就變咗肯定咯。是人有黑暗如山，呢啲都係肯定嘅。接住落嚟又變翻無啦，又無風啦，無視萬物啦，盲目啦，盲目呼應翻前面嘅失去眼睛啦。但係到最後，最後又翻翻肯定，所謂嘅肯定，實際上都係虛無啦，就肯定啲牙齒。牙齒喺我哋嘅意象入面其實係一樣咧，有啲不吉祥嘅嘢嘅感覺嘅。其實如果話係聖經，我記得好似有一個典故啊，同牙齒仲喺土地入面有關嘅，龍牙仲喺土地嚇嗰樣嘢嚇。咁呢首詩入面當然又出現咗主啊、末日啊等等呢啲意象啦。佢唔單止係一個個體嘅愛啦，或佢可以上升到即係、就是、對愛呢樣嘢嘅本質性嘅一個討論喺入面。 雖然你頭先講話可能所有詩都有一個特定嘅對象，但係呢首詩真係有少少係自己去諗翻或者去感知到好多關於愛嘅存在。咁其實先講牙齒啦，其實牙齒我除咗係一個意象之外，我仲諗到一樣嘢，就係當一個人過咗身，回歸塵土嘅時候，牙齒係可以留到最後，亦都係可以俾你辨識到佢本身係一個邊個嘅人咁樣。 所以会特登将牙齿摆咗喺最后，就系想象一个情景，就系当大家都系冇晒爱情，所有人都喺旷野度离去，然后剩翻低嘅就系身体嘅时候，仍然会有啲嘢可以辨识咁样。 但系你前面话未有纪念物啊，未有纪念物，跟住咧你又将自己拆散啦，哇！又手掌啦，全部都系身体嘅意象吓，眼睛啊、手掌、臂膀全部拆散，最后就留翻 棚牙， 剩翻棚牙俾你纪念啊。其实我又唔觉得系好温情嘅嘢嚟嘅， 绝对唔系啦。都是想象不到 的，确不温情。 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将这种无爱继续推下去了。下一首呢叫《满足》，其实是他本诗里面最古怪的诗之一，我觉得。 满足，我是如此容易满足的，看着我敷的毛，从冠籍读到死期。那日天冷，他从闸门的背面姗姗迟来，脚趾永远站得优美。他笑的时候，我也在笑得甜美。而他的妻呢？看电影的谢幕一行一行，所有演员的废话出现又离开，他就藏在笔画里，让我永远的爱着他。在墓碑上像缓行的蚁一样爱着他。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满足咁呢首咧就系鉴言嘅诗人，我哋今日嘅嘉宾。 系啊，呢首诗系咪非常之好似一部电影咧？ 我摸不着头脑啊！ 摸不着头脑啊！咁我睇诗，我真系我脑，我一般睇诗，我脑入边都会即系自己导演一下嘅，拍翻出嚟。咁呢个都容易拍翻出嚟，如果拍出嚟，其实我又有啲谂翻起咧，好似阿胡金铨嗰啲武侠伦理片啦，又有啲谂翻起咧阿许鞍华嗰啲天水围系列啦，即系夫妻之间嗰种相爱相杀嘅感觉吓。但系最古怪，我谂大家最摸不着头。就是入面的叙事者是到底什么身份，是不断转换、一开始有我夫，但是最后变成他的妻的时候，那这个我又是谁呢、我去爱着他。那最后这个比喻是很正的，我想是你是观察过自己有所观察才会得出这个比喻、我都有留意过这件事。蚂蚁，墓地的蚂蚁、比未亡人更加之珍惜你的名字，因为他在你的墓碑上爬 行， 趁着那些黑、你的名字是刻在上面，順著它爬行，我都留意過這個細節。你為什麼會有這種這麼奇怪的這個意念呢？ 其實都是由電影而來的、那個敘事或者是那個我不斷轉換的時候、其實這個也都想到是我自己去面對其他人或者是一些感情的關係裡面的時候，其實那個我和你、其實是不断转换紧，我哋自以为自己可以代替或者去揣摩其他人，可以代入其他人嘅时候，其实大家就不断互相代入，咁最后就会成为一种好混乱嘅状态。咁、然后最后，所以我就决定好似成为突然间抽佢出嚟，决定离开咗嗰个场景，喺、外边荧幕外边去睇住成件事嘅时候，就会有个咁样嘅结尾咯。 所以你说即是诗那种凝聚爆发的能量是几咁大，一首咁短的十零行的诗，其实即是你说拍成电影，就是一部电影 的体量，是可以才可以去表达出他刚才所讲的那种，即是人与人之间或者爱与不爱之间那种纠缠。 但是为什么会是满足呢？ 为什么是满足呢？其实这个满足是一种很自虐的感觉。是啊，有时候人睇电影系一啲我哋睇啲好悲情嘅电影，就系为咗去满足自己嗰种好想喺同一个场景或者一个记忆入面不断受苦，但又得到满足嘅感觉，唔知咁样会好奇怪。 或者佢个诗集个名 系啦，讲得啱，终于解决咗我嘅疑惑。我一直想揾一个词嚟形容佢嘅风格，佢自己讲出嚟，自虐。我哋咁样笑谈自若唔系几好啊！我哋跟住落嚟咧，有一首好都好奇怪嘅诗，非常之短，但系个题目系我谂我哋每个人都经历过梦见讨厌的人。 梦见讨厌的人，像伐木工人割下工作，让电锯与新炉稍息，树林便不断长回来，且阴翳无光。 啱啱听过咧，就系梦见讨厌的人啊，咁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曾鉴贤嘅作品。 我又唔觉得好讨厌啊，首诗吓，即系我觉得首诗系关于宽容啊。如果你系梦见讨厌嘅人，但系你入边出嚟嘅场景系树林嘅生长、坟墓工人 嘅 结识，系啊，都其实系一个几美好嘅景象。 系啊，其实我喺度谂，点解我哋好？可能懷恨在心啊，或者憤憤不平啊，好後悔又好，係一定要用啲好暴烈、好傷害嘅方法去對待自己或者對待他人呢？我自己諗就係，雖然呢樣嘢係冇可能我哋擺脱到，但我哋覺得係我哋只要稍稍抽離一下，去轉換嗰個存在嘅方式、思考嘅方式嘅時候，好多嘢嗰個世界觀會截然不同。 嗯，係啊，點解我會話係關一首關於寬容嘅詩呢？因為我都諗起我就回溯咗一下我自己夢見討厭嘅人嘅經歷。好似今年我兩次夢見一個我好討厭嘅人嗰、那個人即係唔單止係討厭啦，簡直係敵人咁滯嘅一個人，但係每次我夢見佢咧，都係同佢好翻。即系同佢和解翻嘅梦，所以我觉得唔通真系宽容先系正道。 梦通常系调翻转嘅， 或者唔系人哋话梦系本我啊嘛，但系好似喺呢个梦入边嘅我变咗超我咁样啊，咁宽容大度。 我哋嘅本我同超我就系不断喺度 系喺度 平斗争 嘅。 好，咁我哋最后再请阿曾鉴贤同我哋朗读佢嘅作品啊，《岸景》。 岸景，从海的边陲一直垂首，满载路人的石堤与雾相分，水在涌动，阳光疲乏，活法忆记那未完成的旅行，像喝过太多的酒，归鸟在顶上掠过，迟疑地拍动翅膀，一场春雾隐没在黑暗神秘的山林中，山屋亮着弱小的灯火，像几个分散的人倾听浪声便昏睡，全然不动。浪声从远山踱来，又从手边奔逃。在岸边，我按住你饱满的肩，他曾承受所有温暖的事物，却不再看我。我是如此清楚，渴望出海。此刻冬季坦坐在堤石隙缝的草堆，以及每人回首的一瞬，独见偶然诞生的野花，每物在目，比所有的沉默更锐利。海的气味已经沾在身体，回去的路早就藏在黑暗的夜里，公车已经离去，嘴唇只是贫瘠的干土，像演奏的孩子被围在大厅里孤身一人，用提供敲击无琴的木盒提醒我不要做梦。身前的雾海隐隐约约陷落在远瞻座位里，又像未被召唤的旁观者身体逐渐消散。我们转身面向大海，别要说多余的梦话好吗？春雨下，不过是即将成为砖头的石块，四季回转，明亮地挤塞在我们的喉头。我们还是握着自己的手，往堤的阶梯下走。水要淹到脚边的时候，你指着说：海洋是如此柔弱，被深海抛离的浪花像细尘，如在底处张嘴低鸣。我是没人能够听到，疏落地插树在近岸处的木头，风化像败落的枯树。小船的缆绳欲断无断，船便不断跌荡，似散碎星火。已经掉落的柔弱枯燥的发丝，从我指缝间划过，离开海水，离开世界， 浪只是继续的拍打，像手掌击在铁锈上的一种冷。 岸景，咁最后呢一首诗咧？ 哇！呢首诗长系长得好有道理嘅，一定要咁长嘅长度咧，先可以将我哋真系带入呢个景入边，同埋咧系将我哋嘅情感同作者嘅情感咧系捻为一体啦，将佢即系好似啲城咁样啊，搓埋一齐嗰种感觉。尤其读到最后嘅时候，因为前面佢个叙述咧就真系对岸景嘅好多即系所见嘅嘢嘅叙述啦，但系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好多全部都系颠覆性嘅叙述嚟嘅。尤其关于海洋，海洋我哋唔会觉得佢系柔弱噶嘛，浪花又点会系细尘咧？吓、所以鱼佢喺度讲紧嘢，我哋听唔到啫。所以等等，當然呢啲就係慢慢從一個岸景變成一個心境啦嘅變化啦。呢首詩其實有冇對應嘅一個地方咧？ 其實有嘅，但係我將兩三個地方混合埋在一齊、一個係喺三門仔，因為我係喺教育學院讀書，我住宿舍嘅時候望嗰個景就可以望到遠山同埋嗰個海，好細片嘅一個海洋。咁但係冒起嘅時候會係非常朦朧一片。第二個景呢就係喺大埔嘅海邊，係啦，最後 個生活嘅地方， 係啦，我由細到大都係大埔居住，係啦，就喺吐露港望出去。最後一個景象呢就係喺大美篤船灣淡水湖，好夜好夜，差唔多冇燈光嘅時候，突然間月光射落嚟嗰個景象。其实呢三个景象对于我来讲一直写诗都是很缠绕住我。 嗯，有诗非常之美丽啊，其实可以俾渔农处做宣传用。 渔护处 系。 康文 处都。系啦系啦，因为所以我头先专登问，因为我觉得呢真系香港嘅海岸。佢其实香港嘅诗唔系好擅长描述。尤其是虽然香港的景很好，但如果将景这样融汇在心境里面去这么仔细地描述呢，反而比如说你在一些小说里面，比如吴许斌的小说里面，就比较擅长这样东西，甚至是雅思早期一些作品里面。但是我们后来的诗呢很多会大而化之啦，当写到景嘅时候，呢首诗系好特别嘅。虽然当然我哋去探究嘅系入边嘅情啦，但系佢写景嘅时候，佢已经将情咧已经带咗俾我哋啦。 但嗰个情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咧？阿鉴然， 其实嗰个情可以讲多少？其实我写呢首诗嘅时候，开头去谂就系我同对方好似喺一个海边嘅时候，可能系散步倾偈，但系其实嗰、那个。散步傾偈嘅過程有好多沉默嘅時候，亦都喺沉默入面嗰個思想其實互相喺度交鋒，係啦。咁於是就係好似大家一齊行，但其實不斷地疏離咁樣嘅感覺。 所以你話比所有的沉默更鋭利，其實呢種寫法即係詩入面就叫做真係點咧？掛羊頭賣狗肉。如果講話，即係你話一樣嘢比所有沉默都鋭利，其實你已經有個前提就係沉默非常鋭利。 係 咁，同埋咧，成首詩其實有一句咧，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就覺得呢一句嘅出現係好神來之筆，就係他曾承受所有温暖的事物，同成首詩嗰種。霧冷等等都是相反的。所以更加令首诗就先你讲的自虐即是这句话呢是几令人即是泪下的。他曾承受所有温暖的事物曾经有过的东 西。但是刚才你那句挂羊头卖狗肉比较杀风景。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又够了。 好， 那多谢阿鉴然啦。 是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因为嚟緊我想都仲有好多年轻诗人要出诗集。那我们期待他们都可以上来同我哋分享。 咁我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好，2018年快乐，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